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特区政府，你有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代过我们香港人讲说话呢？争取了几十年，要亲手否决一个所谓的普选方案，我是非常之难过，亦都非常之愤怒，但是我是别无他法。 我不需要这些民调告诉我们，香港社会正在严重撕裂，这些民调对解决问题有什么帮助？无论特区政府或者是泛民主派争取到一半的社会，那又怎样？是不是争取了一半的社会就成功啊？是不是我就可以值得开心啊？ 抗争手段是超错的策略，直接导致八三一的出台，反对派的杯葛反对，以至在议会搞的不合作运动瘫痪施政，这些自残的行为难道真的可以帮香港争取到更大的民主空间吗？ 中央给出来的人大八三一决定不可撼动，同香港人无商无量，摆到明不给香港人真选择，必定投下反对票。 好，这里是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在开篇听到的四位议员的发言，是出自于昨天香港立法会对于政改方案的辩论现场。那么听到的这四位议员呢，有三位都是泛民主派的议员，有一位呢是民建联的，是建制派的议员。那么三位泛民主派的议员，有人就说，这个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的跟香港人商量，所以呢，他表示非常的愤怒，非常的难过，没有其他的办法。还有泛民主派的议员就说呢，他一定会投下反对票，这一票呢，对得起历史。建制派的议员呢，这是李慧琼，民建联的，他就说抗争手段呢是抄错的策略，我相信他讲的是持续79天的占领行动，直接导致了831政改方案的出台，反对派的杯葛反对，以至于在议会搞的不合作运动瘫痪施政，这些是自残的行为，不能为香港争取到更大的民主空间。他当然用的是一个反问句。那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其中的一位泛民主派的议员是汤家华议员，他讲到的相对来说就比较的温和，因为他引用在昨天辩论之前很多间大学出来的民调，那他就说这些民调呢，他其实是支持和反对的这个比例是不相上下的，其实也就是差几个百分比而已，50几和40几这么一个区别。他说我不需要民调告诉我们香港社会正在严重分裂，没，无论是特区政府或者是泛民主派，你争取到一半的社会又如何呢？它相当于是各打50大板，没有任何人是达到大家的预期的，其实工作都做得很差，是不是？昨天的那个辩论持续了6个多小时，那发言呢一共是有25个议员，16个人是反对方案，9个人支持，其他的没有发言的这些党派的议员都说立场没有变化，所以现在是立法会70个议员，你要获得2/3票数的支持，最少要有47票。 对， 现在我们不计今天发过言的，就是昨天为止还剩5票，其实没有人觉得会通过，是吧？ 对，因为如果说泛民主派的议员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会跑票的话，那绝对这个议案是不会被通过的。包括我们可能看到梁政，他之前也 林政 他当之前也这个发表过这个一个感言，就是说可能觉得这次通过的希望不大了。包括昨天他上场之前还给自己写了一个纸条，太上心要保证身体。 这个倒是蛮温情的。 林郑是这次政改三人组的头是吧，是香港的政务司女司长，一位很温和优雅的女性，真是难为她了这么些个月。 今天早上还有民主派的民主党的议员黄碧云呢，在就是在发表的时候还特别就关心了林郑月 身体是吧， 没有不是身体，而是说我觉得当然有一点反讽啊，就讲说其实真的难为了林郑，因为就是她自己可能一早就心知肚明这是不会过的， 对， 但是难为家嫂了，就是你知道不过的但是因为没办法，这是你的活你得干。 对， 对，可是其实你就是看这个这中间的过程中，就我记得有一个议员讲到一个，就是梁美芬他讲到说其实投这一票需要道德勇气，就建制派的道德勇气，可是我觉得对民主派又何尝不是，就是现在有一些人们觉得可能也许就是所谓的温和泛民，因为今天政府还有说可能尽可能去说服这些所谓中间温和泛民看能不能倒戈，可是说真的这一票投下去可能是一个未来， 对 它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层面，所以不管是私也好就是政治前途，为公也好就是一个道德勇气，这一票真的不是只是一票，因为它大家都在看，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议员好像就在那边发表或是在那边辩论或也好，其实我相信他们的压力肯定也都是很大的， 对，包括这个建制就一直在指责泛民现在是在拉布嘛，然后再发动更多的群众来对抗，然后你可以看到场外其实两派的这个支持两派的这些民众是非常激烈的对抗，昨天甚至发生了冲突。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因为他不同于其他的法案，他相当于是个决案， 对， 所以他不存在程序上是不存在拉布的，就每个人规定好十五分钟是吧，十五分钟你过了时间你就停了。 他为什么说拉布呢，是说因为建制的他们说的啊，建制的这个支持者都是发动过来的，所以他们白天上班的时候也可以来，但是泛民的支持者， 你说的是议会场之外是吧， 对对对，议会场之外，就是他们 议会场之外，当然了就是两军对垒嘛，你从战中的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稀奇的，但已经是社会严重撕裂和对立这么一个， 对，他说为什么他们这个泛民要拖时间呢，是因为拖到周五之后大家都下班了，泛民的支持者只有下班之后才能来，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时间拖， 但是其实场外到底对场内的这个辩论能不能形成一种大陆我们老是爱用的什么倒逼，我觉得在这个事儿上可能失效，因为他这次在议事厅里面的规矩是这么来的，就是每个人只能发言一次，限时15分钟。昨天出现一个什么好玩的情况吧，就是建制他们不爱发言，就说范民你先说，都你先说，我们到最后再说。好，结果呢范民没办法，他们建制担心什么吧，到最后你们都在争在最后一个发言，恐怕呢在投票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可能可以制造一些什么样的动议啊，或者一些什么倡议之类的，他说那你们就先发言。好，建制呢这边就按兵不动嘛，范明他是不得不借招，所以呢他本来是打算可能几个重量级的都挪到最后，但是没办法，建制使这么一招，范明他那些大招在前面就没有，必须得先出来，所以就会导致他里面原本你根据你过往的那个印象，你会觉得范明的这个发言他是显得更加的这个积极，但这次呢很明显是被建制的一种策略打乱了他原本的节奏，你没法不接，你要是不发言好，那不发言行了，我们今天也不用发言了，直接投票吧，你省得在后面他会做动作，哎，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都是小事，一点都不会改变最后的结果，只不过你看昨天发言的那个情况，你会觉得所有人都知道最后会是通不过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我就尽量把我的十五分钟的戏给演好是吧，我要把目光再聚焦到我的上面，我的这个演讲能力，我的这个论述能力，十五分钟我要怎么表现淋漓尽致我就怎么来，那呢十五分钟如果我没有提出新的论述，那我就指责你，都是你们的错是吧，就开始撇清责任，你像刚才李慧琼不就是那个套路吗，他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只是说都是因为你们搞战中所以导致831的方案出来，你们这是抄错的，所以这个质量不高，说实话， 场内是斗智斗勇，场外也在对峙，所以我觉得是两方的政治人物都发动了自己在这个时候能发动的所有的政治资源，不计后果，虽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通不过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还是要做一个表态，这个表态可能是不仅仅是给中央看的，也是给他们的政治支持，因为马上今年年底会有两个选举，区议员的选举和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大家在知道政改方案不通过的情况下都在给自己捞 政治资本，就是那个时候我还要继续当选。 嗯，可是刚刚樊叔讲的很重点，就是其实大家就是秀场，就是用好这十五分钟去演戏。可是我自己，我真的不是什么理论学家，可是我在旁边看，我会觉得大家为了一个就是去所谓争取民主，或者它不是那么民主的一个东西在争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就是在学习怎么去演绎这个民主。就像刚刚春怡开始讲到那个对决，日到底是要日间表决还是夜间表决，建制跟泛民都有战略，就是为什么建制把这东西要拖后，就可能真的可能外面解读说他们更想在日间表决，因为夜间表决容易聚集群众嘛，他们就是希望在白天把这事解决了，可能就很多真的所谓的这些泛民的支持者也还在上班，还赶不过去。可是泛民也许就真的希望，就是我们在夜间表决，一表决那个名气一来，可能又可以造成也许下次的战争。我觉得这战术上面，其实如果真的有一天香港可以走到所谓的真民主好了，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舞台。你说，我觉得这对香港市民也是另外一个课程，就是如果真的今天所谓的真民主号像台湾一样好了，这些议员不也是秀场吗？ 对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政治里面非常普通的一个环节而已，真的不要对真民主有，当然真民主是一种价值，但它也没有过高的幻想，因为重点是这些民主里面组成的这些成分了。 而且 今天早上你看，我还跟一个香港的司机聊天，他就说民主是不计代价的，但是民主的后果也许大家都是不想要的啊。他就举了个例子说，如果真的要民主了，比如说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农民，那万一这些人一人一票都选出来一个农民当领导人，那中国岂不是完了？但是大家就是要的民主啊，只是一味的在追求民主，其实从来没考虑这个后果的。 你看，这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举的例子体现出他对于民主的理解在一个什么层次上面，也足见他对于民主或者现在这套游戏规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那现在就是制定规则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那你说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公平的得到出闸的机会，被选上的这么一机会。那对于泛民来说，他们死活就觉得831的这个方案他是没有出闸的这个希望，因为你必须要过半数的这个体委会的提名才可以出来。他会觉得现在1200个这个体委会里面，你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么一个组合，所以他们是非常看淡自己能够出闸的这么一个前景。但是呢，同一时间你发现在政改表决之前，社会上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新闻，各种的阴谋论又开始来了。就像当年梁振英和唐英年特首选战的时候，就有人制造什么炸弹，是吧？这个炸弹呢，现在说香港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全国独立党的这么一个组织，我第一次听说。 我也第一次听说， 是吧？这第一次听说。但是又很多阴谋论说啊，这是谁故意的， 中央的演戏， 真真假假，就是搞不懂。而且这个梁国雄议员他也很好玩，他就说有人事先要拉票嘛，当然这个可以理解，说用1亿吧，1亿收买他，他说可让你下半辈子 两辈子 生活无忧，两辈子无忧，他怎么别人多出一辈子，反正你就是生活无忧，给你1亿。然后呢，我就看今天早上那个林大辉议员，他就揪住这点来攻击泛民，你就说谎，提高自己的身价来炮制某些阴谋论。所以我也想不懂为什么梁国雄他想出这么一招。 梁国雄自己是说，就是他这个一亿，是不准确的。 嗯， 但是当时人家来跟他谈的，就是说要给你两辈子你都用不完的钱， 嗯， 然后没有开具体的额，他可能觉得自己两辈子就能用1亿，所以他就这么说了。而他说这个无伤大雅，因为我就是大概说了一个金额嘛，然后他自己是认为这无伤大雅的。 嗯， 而且今天早上我也试图找他去求证这个事儿，他说现在这个事儿已经 廉政公署在调查， 所以他就不能再透露任何消息了。 好，这个梁国雄议员确实在香港的立法会，香港的政坛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称长毛，非常的激烈，演说能力也是相当的一流。今天早上春雨对他进行了一段访问，我们来听听看，在当下哈，他对于这个政改的方案还有什么想说的。 按现在的情况，泛民主派里面没有人公开表达他对政改方案的支持，所以要他们投票支持是应该没有可能的。那就是说，要是今天投票，应该说政府提出那个方案应该是否决了。其实事情就那么简单了，就是说中共政府说的普选原来就是一个透过提名委员会去稀选的假的普选嘛，所以要是中共政府不改变他的态度，那当然在往后要人大常委去同意一个没有任何稀选的 补偿方案有一定的困难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成立以来啊，那中共没有放弃他的一党专政，反而是把一党专政在1982年写进中国的宪法嘛，就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嘛。所以说，他们说在中共领导底下，香港的民主会逐步的完善，哪里看中国就知道了。你说中共政府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宪法里面，在1954年的宪法里面，逐步就把那他们的一党独裁改掉了没有嘛？本来就是个退步，本来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里面是明文规定，所有的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是用普选产生的，后来在宪法就改了。所以说，现在在香港说那哪一批人支持中共政府，哪一批人，最少来讲，他在历史的角度来讲，他没办法证明嘛。不要说在理论上，什么叫普选啊？这个不要再争了，是不是？在泛民主派来说，这个是本来就是应该争取的一个普选目标。不过就是以前在那个所谓的资本法的框架上面，我们有一个悬念，就是说可能中共政府会拿出一个所谓路线图和时间表嘛。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共口中所谓的普选是假的，那当然是我们往后争取的时候是比较艰难，还有更大的决心，还有要做出更大的牺牲嘛，要比那个雨伞运动规模还要大，还有更大的决心去让中共政府明白香港的民意。 嗯，像建制他们一直在指责说，现在就是泛民的做法可能让香港的社会越来越撕裂了。那您觉得这种社会撕裂？ 撕裂一早就存在嘛？就是说，好像梁先生说，要是真的实行没有提名委员会去筛选的普选，他说那些14000块月薪的那个香港人，那个特首就要去照顾那些月薪14000块那些选民嘛。他说到底的，以前我们的整个政府跟香港的有钱人，因为有钱人选举那个特首嘛，所以就把香港那个矛盾激化了，也把它推向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嘛。不过在政治争论上面，因为我们要表达，才把本来隐藏在社会里面的所有的矛盾表现在政改方案的争论上。不是因为普选令那个社会撕裂，是没有普选已经把社会撕裂了。 听懂他这个逻辑了吗？ 他就是说，其实以前中国一直没有民主，所以他在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下，香港不可能有民主，所以他就不相信有真正的普选方案。 嗯嗯，他最后就说，其实也不是政改把才让社会撕裂，就是你不能把现在二元对立的这么一个格局全部推到政改的这个身上来。 他是说 他觉得本来你施政 社会就已经撕裂了， 是 就是因为政改这个事儿，所有的撕裂都浮上水面了。 嗯，好，这个是长毛的一个观点。那当然我们要听听建制派是怎么思考的，我们来听早上的一段访问。这位呢是香港新民党的主席叶刘淑仪女士。 我看通过的机会很低，现在26位议员发言，那么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表决，希望经过今天的表决，虽然政府议案不能通过，也应该把这个政改的争议放下。 但是如果这次政改的方案不能通过，那未来会对香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相当坏的，因为那些反对的议员呢，还是连在议会外发动群众搞对抗，在议会内也搞政治不合作，就是拉布，但是他们以为可以以香港的利益作为跟中央对抗的筹码，那会严重的伤害香港的。 如果说这次的议案表决最后没有通过，那未来香港政府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在哪？ 这个政改处理政改已经消耗了特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争拗暂时终止以后， 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政治民生的问题。 但是这次政改会不会对这个香港社会的撕裂的这种创伤是没有办法弥合的？ 是暂时短时期不能弥合，长远还要看特区政府的施政能不能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的贫富悬殊以及土地问题、监狱这些问题。 好，叶刘淑仪女士她的看法呢，就是觉得今天可以表决，但是通过的希望不会大，希望今天可以表决。那如果是通过不了，对于香港的影响相当的坏，是吧？已经花在这个政改方案辩论的时间是太长了，就议会外面、议会里面都是同样的情况。他们泛民是觉得，叶刘淑仪认为泛民是把香港的利益当作 筹码， 中央对抗的筹码。 所以其实他认为就是这个弥合，要弥合两个阵营的这种撕裂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也不是没可能，要看香港政府未来的施政能不能真正切实的解决民生问题。如果真的解决也许还能弥合。 可是我听过一个笑话，那个翻出来私底下来聊，所以如果现在呢中央推出的一个政改方案是就是防堵梁振英可以入闸的这样也许建制派跟泛民派会共同努力把这个政改方案给过关了。 哎，这个确实政界中人啊，还挺多，还传得挺广的这个笑话，意思就是说，你把对于梁振英为核心的这个香港管制团队的失望或者怨气，把它发泄到整个对于政改方案的这样一个不合作的态度上。当然，这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是吧？ 对，但这不光是这个笑话了。我今天早上问的那个司机，他也在说，我就问他，你觉得香港走到今天这一步最大的原因是在哪儿？他就说贫富差距大呗。那我根本原因是在哪儿？这个施政团队太差了，这些有政治智慧的人都不来从政，然后那现在这个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大家就撕裂了。我又问他说，那如果说这个政改方案不通过或者通过，对你有啥影响？他说没啥影响，顶多就是不能投票了呗。但是投不投票有啥区别呢？没有区别。 哎，还真是这样说。你看咱们在831方案出台的时候也做过一期节目嘛，当时就访问了香港以前的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王永平先生，他就说其实没有像外界分析的或者夸大的就是那么严重的影响。他觉得通不通过香港还是一样的，面临的管制困难还是这些，你必须解决刚才春雨讲的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年轻人未来前途的问题。他们觉得生活在这个地方没有希望，那你特区政府必定是一个头两个大，是吧？所以呢，你尽管说从昨天开始立法会就严阵以待，史上第一次发了这个黄色警告，连立法会议员进去你都得估计跟你们去 APEC 采访差不多的那种安检规格，是吧？我看昨天史渊咱们凤凰的同事去现场采访，他里面就一个小的化妆的那个小夹子，这个也不让过，是吧？非常之严。所以呢有人也批评说啊，这个你都这算不算是行政机关来占领立法机关？但是其实这是安全的考虑，这说明很紧张，社会各界就这个社会已经开始撕裂到你不知道会有一些什么潜在的危险突然间爆发出来，就好比刚才讲到的什么独立党他们弄一个什么爆炸的那些装置。也听说呢立法会为什么突然之间本来是没有打算发这个什么黄色的警告，但是后来是接获警方的一宗报案，警方的透露的线索情报说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大的危险。 对， 也确实有政党就表明，如果说最后以什么样的结果出现，不排除会有人员伤亡的这可能，所以听上去非常的恐怖，你就觉得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听听王永平先生这一次哈，都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开始在辩论的阶段了，他对于现在的局势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三天外新闻稍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就是说有可能今天下午就会付诸表决，对吧？就按正常的那个进度，15分钟一个人，你大概分配一下，中间没有特殊情况出现的话， 对， 下午5点钟据说是， 对， 是吧？ 现在已经有1/3的议员发完言，但是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是他们会投反对票。 嗯， 然后林郑已经做了总结发言了。 哎，现在最大的看点就是说最后的票数它会以什么样子呈现，多少张赞成，多少张反对，多少张弃权。我觉得弃权票也很有玄机，不是之前有温和的民主派说他们已经放弃说转胎直接成赞成，就说你投个弃权吧，就保证那个结果没有那么难看，对吧？ 没错。 好，这个那到底今天正常顺利的话，今天晚上之后会以什么样的结果出来，我们现在也请人帮咱们预测预测啊。刚才讲到了王永平先生，他是香港前任的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认为是一定会否决的，没有什么机会通过。 嗯，但是这次如果政改方案不通过，对香港的社会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政改不通过，社会会继续分化，中央政府可能会调整他对香港一些政策，这些影响可能是短期的，我不认为会影响香港经济，我也不认为令到香港社会会比较乱。其实我认为否决这个方案比起通过这个方案对香港的分裂可能这个影响会好一点，两个都不会是带来好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认为在香港反对这个方案的大多数是年轻人，而且也包括一些这个大多数是高学历的人士而且他们反对，他们这个态度是非常强烈的。相反，支持方案的可能他们这个占比较大多数，但是他们对方案不能通过可能一定会失望，但是失望不等于他们不会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否决这个方案其实呢比通过对这个社会的激烈可能好一点，但是呢因为政改这件事情做成这个社会的激烈，我相信一定也过掉那段时期才能够慢慢恢复，也要看看未来一两年特区政府是不是做出一点成绩，比如说在经济上啊，在民生上啊，令到社会大众除了民主以外还觉得政府能够做出成绩，然后暂时放下对民主的执政。泛民建制派包括中央会非常重视年底区议会选举，还有就是明年的立法会选举，因为这两次选举就会更加明确的显示市民大众这个看法，而且这个泛民会不会票债票偿这个问题。传统的泛民这个党派，比如说民主党，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会不会就继续吃票，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你把泛民阵型扩大，包括所有反对政治派政治这个党派，我相信明年特别是明年的立法会选举，我们会看到不少新的可能是更加重视所谓本土利益的政党会走出来。 嗯， 他们是否能够成功以此我不敢肯定，但是我相信未来香港政治生态必定会有变化，就是传统的民主政党可能的力量会减少，但减少的力量会不会由这个新的同样是反对建制派的这些政治力量代替，这是我们继续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王永平先生他觉得否定通不过比通过了好。 对， 他其实主要担心的就是如果通过了他可能会引起剧烈的反弹，就不知道反弹 能不能是可以收拾的这么一个 局面。 但是我觉得不怕吧，你看79天的占领都给清场了，这么和平的是吧，就包括有人就预测说通不过可能会有就是这个立法会的表决，中央呢已经有三种情况的预判。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了，街头的运动存在着爆发的可能，但是呢港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中央是认可的信任的，这是其中之一的这样一个预言。那可能明天我们就知道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好，那今天同时在线的还有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也经常在微博上发表对于香港问题的各种的看法，渊流青年 Steven 你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 好，刚才我们一块儿听了王永平先生的这番分析哈，说说你听完他说这段话的感觉。 嗯，我跟他的立场稍微算是比较接近嘛，因为我也是觉得否决是比通过了好。但是这么说吧，就是无论是通过还是否决啊，那香港未来社会的撕裂还有这种无日无之的斗争情况呢，还是会继续下去的。那泛民在下一次选举中，会不会被人票价调查？那是一定会被人票价调查的。我可以预判的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香港社会一直是一个其实是比较权儒、比较对政治冷感的一个社会。这个是从来都是从殖民地年代开始到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改变过。我是觉得这几年，如果你经济那么好，如果你民生那么好，其实大家是不太对民主、对于这种政治东西是这种话题是不感兴趣的。而就是因为这些。就是关于争普选啊，争这些议论弄得很厉害，所以去年才是一个集中的爆发期。但是大家看完之后觉得，咦，原来就算我跟很多那些就比较站得比较前列那些比较激烈的反对的那些朋友也聊过天，大家都觉得我们已经是在以这个占领运动来做例子的话，那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和平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已经做到极限了，不可能再往前一步，再往前一步就是暴乱了。那到这一步的话，你发觉上面这个政府，就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是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或者是拿出那种跟阶级敌人斗争你死我活的这种决心来跟你抗争，你就会发觉你还想怎么样，你是能再发动一次占领吗，还是说你想干得起来暴动了。那一般的香港人来说，就像我一些很之前比较热衷于谈论政治话题的朋友也是开始有点灰心的。所以我的判断是应该整个社会会陷入那种权辱的这个气氛，然后对于这种政治事情，应该是说你别管我，我还是有我吃该吃该吃，然后该喝的该喝啥，去旅行这样。所以很可能情况就是说下次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选举，那建制派会有很强力的机器来动员他们的这些铁票啊，或者动员他们那些有利益关系的人来出来投票。但是相对来说，就是泛民阵营肯定就是号召力有限的。所以此消彼长之下，我觉得下次这个选举程序一定对于泛民来说是非常好看的一次。无论你推出几个本土派来抵消这种影响，对于整体这种兵败如山倒、这种整体社会的全辱化这种大背景下，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抗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一个看法。 我知道有一种评价哈，就是说也不是有一种，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是认同的这样一个事实，香港社会存在着严重撕裂。那我知道公务员团队其实也在撕裂，按理说公务员团队它是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是它号称是政治中立的，但是会发现公务员团队它都有人出来写公开信说反对是吧，反对政改方案通过，但是同时也有人出来说支持。那我们就想知道他们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支持的理由又到底是什么 啊。那我先说支持吧。那其实我对这个事情当然也看得比较多了，毕竟比较关注这种事情了。那支持的话，主要就是说他们就是说那两个有两个工会嘛，一个什么工人总工会，另外一个忘了，然后他们就说是这个世界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普选还有假的普选，我们存在只是有普选还是没有普选。那我们现在有着普选，那我们当然拿回来了，你没有普选的话你就连拿也拿不到了，所以我们当然要支持一个有的普选，这是支持那方面的看法。一般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选，那我们不可能不拿。但是对于反对这方面呢，那就引用一些例子的，比如说是就是说 有些政权呢，就是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威权政体存在。那这些威权政体已经进化了，它不像以前那样，以前那种可能真的是你反对我就把你枪毙了，这已经是太19世纪很 out fashion， 很 out date 的这种做法。现在的做法就是，你说你要没有你要法治，我有法治，我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刑法啊，什么大刑伺候。你说我有没有民主，我有投票啊，我有选举啊，你可以公开的去来参与选举，当然你能不能参与，怎么参与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这种东西呢，一切都是为了维持我的威权统治来做的。所以，那这个香港立法会现在审议这个方案，就是这种其中一种所谓幕后而观的一个方案，就是说我给了你一个选举，但那个选举呢，是不是民主呢？当然就不是民主了，只是走过场而已。但是我就是要这个走过场这个方式，来令我这个选出来这个人呢，有拿到了民意的合法性。那就是说，你其实通过了一个500万人出来投票啊，做走过场这个形式，来确认了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合法性。但这候选人本身是经过高度筛选、高度控制的一个结果。那么其实你这个选举本身是一个涂脂抹粉的一个选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选举。所以我们就觉得，你支持的这个方案过去之后，其实就真的是等于你把自己的这个未来争取民主这种大闸给关上。未来有没有这个更改的可能性呢？可以说众说纷纭啊。几个月前你就说啊，你们这个831这个普及令长期有效，以后期届再后一届也是用831决定。然后过了前两天又说，哎，这个决定其实不是不能改。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我们中央政府，我们的伟大的党呢，对于这个民主的看法也是于时定定的。当他们在野的时候呢，你看到1930年代的《新华日报》呢，那是要多民主有多民主，要多亲美有多亲美。到了然后执政之后呢，那就完全倒回来了。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党没有任何研究的话，一定会被他说服给说服了。但是你看他的行为，叫听其言观其行，你看他几十年，你还看不出来他里面那种花招的话呢？那我只能说是图样图心动了。 但是我想知道哈，就现在你接触到的人来说，他们会不会担心一种后果？刚才你讲到的票债票偿，它可能是一种后果。那紧接着就是说，你这样跟中央对抗的话，对香港的整体利益或者未来的经济发展，它没有不会更好，只会更坏。大家怎么考虑去规避或者去解决这个风险和矛盾呢？ 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央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政党，他不管你是对他有多多口头上怎么说，口诛笔伐也好，如果一旦发现你这样做对他有利的话，他马上跟你合作。这个在无数的场合都已经证实，例如日本，你上个月你还跟他说他是什么亚洲之耻之类的，然后下个月就马上握手言和。就是你香港如果存在于对中央有利的形式，你的这个存在有地位，有对中央是有利的话，他一定会继续给你一些政策，一些方案，令到香港社会可以蓬勃发展的。例如说之前说什么香港沪港通，又说什么为了厂把手不开沪港通了，结果过两天就开了，就类似这种例子。那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做都好，中央其实是不会理你说什么，不理你做什么，只要香港社会存在这个可以利用的地方，他就一定会利用。但是当然我同意，如果你跟他继续这样合作而不是搞对抗，会不会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会更加有利呢？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因为其实我们面前是摆了两条路嘛，一条就是紧跟中央那种，就是行政主导，就是政府一只手遮天这种模式。这种在中国已经经过几十年的实证，证明对于经济增长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模式。另一种就是我们现在争取那种但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种比较西方这种模式。两种模式在全世界各地呢，中国有中国成功的地方，在外国当然有大量成功的例子。那其实两种思潮这种对抗，那你说是哪一种思潮比较正确呢？我们现在其实在处于历史迷雾中，我们现在看不懂。我只能说跟中央那一套。 好，这个差不多我们了解了 Steven 的这个思想的脉络和他主要的观点哈，谢谢你，谢谢你 Steven。 对， 好，再见。 好，再见。 其实 Steven 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在香港有一定代表性的民间人士，是吧？他在微博上经常会对公共事务也会把这个发言，然后把香港他作为一个参照的体系。那他其实我就我接触的香港人来说，他的这套逻辑是很受落的，很多人都是按他这么一个想法。 对，其实香港一直是非常理性和务实的，但是像这次政改，说不定真的是因为这种激烈的政治对抗，才让很多香港人对这个理性和判断有失水准，越来越激动，可能走上街头。在没有这么激烈的政治对抗的前提下，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占领运动，可能顶多就是小规模的学生抗议和示威，但是不会大家都走上街头。 嗯，可是我记得我在这里聊过很多次占中，真的一起聊的。 嗯， 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就是走这个民主进程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你真的不会把它放得很大，你可能会忧心，可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是必然会发生的过程。 嗯， 它的撕裂，就你难道你说台湾拥有民主它没有撕裂？它有的，美国两党制也有撕裂，只是当然对立跟撕裂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那香港的撕裂其实存在太多太多的状况了。刚刚 Steven 讲到一个，就是其实香港人有些时候，我可能我不知道，反正你们接触过这样，我身边有些朋友会觉得，如果这次政改不过，那中央是不是很多的东西要收回去了？就会担心经济上，他倒不是说政治上的民主不民主，而是说生活上会不会被什么样的影响， 很实际的。 可是最近其实我有一个机会跟就是真的就是就香港政府的一个官员，就是私底下就是去了解到，就他们在推这政改或是怎么样的一些心境，其实真的会有人关心中央会不会在经济上面就是教训香港。 嗯， 就这些高官觉得其实不会，但是呢会落实在什么样实际的地方，是就可能在一些例如说香港跟深圳是边界交距，就是交以后呢，如果当香港跟深圳有一些争执或者有一些利益上的，以前香港或许中央或许会比较帮的香港， 嗯， 但是现在以后他也会觉得我也必须要，就可能例如说垃圾场啊这种东西，他可能你就会在这种细节上面去展现到他必须要更务实，不会只是偏帮的。但是在经济上是因为香港还有他特殊的可利用性，所以暂时不会嘛。对， 哎，所以就是争论政改通不通过恐怕还是过于短浅了，我觉得。那现在有人就会说，你不应该在只是这个议题上每天来来回回的争来争去，应该想2047之后怎么办，就说50年之后怎么办，它会变吗？它会怎么变呢？或者说已经不用等到2047，现在它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发生变化，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或者香港到底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这恐怕没有人能够解答得了，除了上帝知道。那我们先休息吧，等会儿再聊一聊这次政改，除了政改议题本身，还有没有一些值得去探讨的话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那根据北京时间12:48的最新消息，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议案没有获得立法会议员2/3多数票，被否决。那根据三行字的这个简报呢，票数的结果是8人赞成，28人反对。就说我们只看到了36张票的结果，按理说立法会议员一共有70个， 对， 还有34票是不知道是个什么态度， 可能 是 已经投出来， 是不用再投了是吧？剩下的有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明天应该还会再更新，到底投票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现在仅仅是我们知道结果啊，没有超出大家的这个 预计 啊，就是失败。 不过我最近 失败之后怎么办呢？ 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我最近我刚刚讲到，我就是跟政府的官员有一个接触。其实呢，以他们内部的评估来说，其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次有一个非常失败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也评估是不会过的。但是有个失败的地方，就是整个政府的宣传机制。 质是完全的不及格，这再让他们在前线的一些推的人是非常难的。第一，例如说戴柱先，就我会觉得为什么要想这样的一个口号，你是什么烂东西才需要戴柱先？可是可能在前线的这些官呢觉得真的我自己也不认同这样的口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来了这样口号。 对， 另外一个他会觉得就是讲到说政府新闻处在做，因为他是主导香港特别在乎这种分工，新闻处在主导这些政改的一个宣传上面呢，他并没有跟上整个情势的变化，也没有跟上现在的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个应该你的渠道，就是很多时候你还是用一些什么政府 API 宣传啊，就是用一个正儿几八百的、 一定要得，我每天都要播， 一定要得，就政改要怎么样，大家前途才有未来， 拜托你也翻译一个说得通的普通话好不好。 但是你说很多时候你说现在好，那如果是一个策略的话，很多反政改人是年轻人，你为什么不透过他们的渠道跟他们听得懂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呢？所以其实在前线这些人也会觉得这一次说真的香港政府的宣传就是一个完全不及格 啊、这是政府内部 人士， 他们自己倒是认识 的 蛮 看来还 是客观 是 吧， 有政治智慧的人都没来当这个官员 哎，但可能是政治现实，他们可能知道但是碍于这个体制的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去改变是吧，你也不知道政府是吧，特首跟政务司长之间哎，他们关系到底足够好吗，默契吗，配合怎么样，这个外界都不得而知，倒是很多很多传言。那现在是政府闯关失败之后会怎么样，那之前有好几种猜测的可能的走向。第一个呢就是说下届重新启动政改还是五部曲，这次闯关失败应该是五部曲的第三步是吧，先立法会怎么样，接下来是梁振英特首同意完了之后就交给中央。那第二呢就是说行政长官他根据基本法解散立法会再重新启动政改，解散立法会呢可以是这一届也可以是下一届，主动权就是当时的特首是谁他说了算。还有第三种不要再推了，2047年再说，以后再说。第四个呢哎，这个是什么分析，说香港可能会出现社会不稳定，那么根据基本法呢把内地的法律引进香港，但是在此之前可以减少对香港经济的某些依赖以减低对内地的冲击。这第四个我不太能够理解，也很少听到有人觉得会有这种可能性哈。 对， 那现在基本上政府就说你这次通不过之后，反正在他们那届没有听出来是想重启的一个愿望打算。佩芬有没有政府内部的消息？ 其实我觉得就好，政府内部消息，其实我们就是上次其实讲的他很清楚，就是其实或许现在未过呢可能是香港这个时机未到，所以其实觉得做人阿 Q 一点其实也无所谓，就是可能真的是一个现在的各种环境都没有配不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搭配上，所以其实我相信政府内部已经做好了不会过的各种的心理准备。可是你刚刚樊树提到一个基本法呢，又是这个政府内部消息，他要讲到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所谓撕裂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信任，特别是对中央的信任。 对，刚才 Steven 讲的我也觉得透露出对中央政府中央不信任， 很多人会觉得是从根扎起，例如说国民教育或者是说好基本法的教育，可是这个政府官员也透露到现在其实港府在很大的一个面临困难，就是基本法在这小学这些教育上面根本 是做得不好是吧， 不是做不好，是做不下去，这个没有办法，就他们只要听到基本法就是一个抗拒，就觉得这是根本不愿意去了解。那你政府在推这些所谓你要去了解基本法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从这些根本或是从教育上去改变起的。所以我觉得回归到一个原点还是一个信任，就是各种的不信任，所以造成现在 我觉得这些都是宣传战没做好，如果你打好这个宣传战思想战，那应该很容易大家就接受了，这个还得跟咱们党学习， 还是形象的问题，就是你前面到底做过什么是吧，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不信任的景象，你有没有从根源上去扭转，我觉得这恐怕是最治本的东西吧。但是 对，你看 太难了， 就像这次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他答记者的时候就表示说香港的这个制度可以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其实香港人也不相信的。 哎，好吧，明天接着再聊这个香港后政改啊，到底路在何方。三天外新闻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